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Let's go. 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蒸发了以后，眼泪是否还舍得流？灵魂是否还能祈求？徘徊在幽谷的念头，宁静是奢侈的奢求，沦陷的视线的破口，这支离破碎的部落，哪里是初衷的绳索？我求问心中的寄托。 开场听到的这首《圣所》是 JJ 林俊杰新专辑《伟大的渺小》中顺序播放的第一首歌，主打 EDM 电音舞曲风。这样的音乐类型在 JJ 的作品中虽然少见，但是每一首都是相当精彩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每周末都跟你见面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林俊杰的第13张录音室专辑已经完整发布了，共收录了11首新作，同名主打《伟大的渺小》正在我们周日的排行榜节目中打榜，上周已经登顶冠军，所以今天趁热跟你一起关注一下专辑中还有哪些值得聆听的作品。继续听到的是4点44，这是深夜失眠时的挣扎与呐喊，歌词里写满了讽刺和痛苦，那些不为人知的压抑情绪在凌晨4点44分疯狂地蔓延着。 4点44，灵魂蒸发，理智掉了漆还在粉刷，意识潜意识到底谁在说话，对白叫做没有文法，追寻真理或安于现状，选择墨菲斯那颗药丸，红蓝的抉择何必挣扎，我色盲只能装傻，想安静却静不下来，夜色精彩 头脑，谁是真假？矛与盾，正方没有时差。心里这场雨倾盆而下，撑伞是否算活在当下？那片草坪被人意践踏，蹲下一看，我在脚下。昨日甚至醒不过来，过分期待是我活该。精疲力竭，横破声带，只能放开。突然加速度，路人只看记载，我分身，但我说不出来。 我不想这样。44拿起手机，订阅剩44，抬头红灯也剩下44，几月几号？4月44。 林俊杰的这张新专辑内容主题很丰富，概括说来大多都是自我剖析，还有这些年他的心路历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情歌在整张专辑的占比达到了历史新低。我看了一下，只有一首，就是他跟好友林怡凤共同谱写的《小瓶子》。这首歌理解起来并不难，感情里的苦辣酸甜都被装在一个小瓶子里，你一直随身携带着，却经常忽视它的存在。幸福就像这个小瓶子，一定要懂得珍惜它，欣赏它，因为爱一直都在你身边。 手握着小瓶子，装平凡的日子，生活的大小事，熟悉的过客，倒影中看彼此，各种喜怒哀乐，紧扣着手指，最初的掩饰，飘向远方的影子。纷纷折叠的沉默，层层隐藏另一个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给谁打电话呢？ 圈子钱的。 哎呀妈，还有人欠你钱呢，那他得求成什么样啊？ 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您稍后再拨。 Sorry, 哎呀我去，关机了呢。 Please dial again later. 大哥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什么时候还我，大哥？钱什么时候还我，大哥？钱什么时候还我，大哥？大哥，大哥。钱也不多，你何必要到处躲？当初的豪言壮语哪儿去了？像我这样的兄弟，真的。多江湖救急，没有半句啰嗦。有钱的时候我们快快乐乐，没钱的时候还有兄弟呢。人生一辈子谁都有坎坷，坦坦荡荡没什么。大哥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大哥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大哥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 电话打通了， 电话通了，我继续说吧。喂，大哥，大哥呀，你就把钱还我兄弟呗。你看我这兄弟啊，成天卧卧错错的。你看他穷的，你看他穷的损色，哎，你就把钱还他呗，行不大哥？咱商量商量。喂喂，大哥大哥，哎呦我去，又挂了，啥情况啊？这是 钱什么时候还我？大哥大哥大哥， 钱也不多， 钱也不多， 你何必要到处躲？ 你躲啥呀？ 当初的豪言壮语哪儿去了？ 当初说你一年吧。 像我这样的兄弟， 我现在没还， 真的不多。 哎， 江湖救急，没有半句啰嗦。可是，可是， 别可是了， 可是大哥， 以后别给别人借钱了。 钱什么时候还我，大哥？钱什么时候还我，大哥？钱什么时候还我，大哥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大哥，大哥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大哥，大哥，钱什么时候还我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钱什么时候还我？ 关于借钱还钱的话题，我们好像从没聊过。借着刚才孟鹏带来的这首《大哥还钱》，跟你提个醒。俗话说得好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快过年了，该清的账都清了吧，大伙儿都不容易。您这儿收听的是《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》，我是 DJ 董鹏，来关注一下最近华语乐坛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音乐。回音哥推出了一张以成长为主线的创作专辑《长不小的大人》，这个大人有多大？大概也就30岁吧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专辑里有一首歌，标题就叫《30岁的自己》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醒来却又无聊，明天害怕去想，昨天一过就忘，说话不爱思考，情感日渐粗糙，自欺欺人的烦恼，看一切多么可笑，还想要变得更好。30岁的自己啊，没有理由的顽固吧，时间从来都不会停下，担心的害怕的犹豫的慢慢都会到达。30岁的自己 成长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，人这一生每时每刻都在成长，只不过有人成长的慢一点，有人成长的快一点。张磊推出了一首以成长为主题的新歌《一夜长大》，歌曲承载了很多人成长的心灵轨迹。小时候渴望长大，又害怕长大，可当你真的长大了，你会发现原来长大竟然如此的措手不及。大家可以试着在这首歌里找寻一下心底那个孩子般模样的自己。 很多年以前，我还能轻轻飞上云端，就在大路上树荫下挥挥手离开地面。每个午夜里，月光清亮又蓝又遥远，夜风守着秘密，星光只因忽隐忽现。人们都睡去了，街上的灯火越来越遥远，大地没有了引力，空中满是虚幻。男孩的深夜总会看见母亲年轻时的脸，惆怅的微笑的脸。

遇见。 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这样的爱情观你同意吗？这是来自于文文的新歌《体面》。于文文最近火了，不过并不是因为唱歌，而是拍戏，在最近大热的爱情电影《前任三》里扮演了女一号林佳。于文文最早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，先后参加过北京卫视的《最美和声》和央视的《中国好歌曲》，但是一直没能打开知名度，转战影视居然收获颇丰，世事难料啊。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，这里是战马音乐能量的周末版。这个段落分享的三首歌相对比较清淡一些，演唱者都是女生。继续听到的是徐飞的新歌《密云情》，这个密云不是我们北京的密云，而是有秘密的云朵。恋爱中的小女生，满世界都是泛红色的泡泡。 滴答落在我们伞下面，心偷偷荡起了涟漪，指尖也氤氲了雾气。我想我一定有点喜欢你，连下着雨的密云也放晴。像一个十七岁女生，像一首 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继续跟你分享的这首歌你一定是很熟悉了，就是《从前慢》。之前我们听到过的都是刘胡毅、刘欢演唱的版本，貌似还没有一首特别入耳入心的女生版。我突然想到了叶炫清的那个《从前慢》，这一版我是当时喜欢的不行。我们都该好好读一读木心先生的这首诗，比如说一句是一句，比如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再比如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为什么这些在这个时代变得更难了。来听叶炫清翻唱的《从前慢》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子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家就懂了。 脸颊就冻了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就老成了吧，一口就是一口风沙，不要问今晚哪里才是我的家，千万人家咫尺天涯，拿得起自然得放得下，一回头红日已晚霞，命不虚传不见经传都退下，要说的话都干了吧，累不累战场一英雄，对不对情场不论战功，对不对没有不同，你曾摧毁过也被摧毁当中，痛不痛只想有个人懂，懂不懂用笑容尘封，有泪也不轻叹那个梦， 把要说的话都倒在酒里喝掉吧，一口敬风沙，一口敬牵挂。赵传还是那个暖心的赵传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新歌《名不虚传》。今年是赵传出道第30年，他推出了一张纪念专辑《你过得还好吗》，像是来自老朋友的一声问候。专辑依旧延续了他作为小人物代言人这一音乐形象，而且嗓音依旧高亢嘹亮，果然是宝刀不老，名不虚传了。今天的最后一节跟你分享的就是这张专辑的3首作品，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。下一首听到赵传新专辑的标题曲《你过得还好吗》。 你哭着回到门外，眼神像重来，我原谅你的伤害，激动醒来，只有月光在窗台，原来你的离开像暗流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，很想念却可以掩埋，人的复杂搞不明白，明明释怀又伤怀，你过得还好吗，还留不留长发，偶尔不想长大，有人理解你吗，哪怕被浪漫惩罚，无心了虚假情话，情海中再多浪花还 还是有港口好吗？哪怕爱没有解答，漫长狂热变疲乏，有个人能讲讲话，听得懂你的呼啊，好过自己心乱如麻。一定要回来，只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，也习惯在夜半醒来，泪水无声，往事徘徊，才想忘怀又关怀。你过得还好吗？还留不留长发？偶尔不想长大，有人理解你吗？哪怕被浪漫惩罚，无尽的虚假情话，心海中再多浪花，还是有港口好吗？漫长狂热变疲乏，有个人能讲讲话，听得懂你的苦啊，好过自己心乱如麻。你过得还好吗？还留不留长发？偶尔不想长大，有人理解你吗？哪怕被浪漫惩罚，无心的虚假情话，心海中再多浪花，还是有我自己心乱如麻。 你过得还好吗？有人回答很好，有人回答还好，有人回答就那样吧，有人回答不好。我当然希望听到你说很好或是还好，因为我是你的朋友，朋友之间不就是希望彼此珍重吗？这是你的朋友 DJ 董鹏主持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今儿的节目差不多要说再见了。最后听到的是赵传的一首答谢曲，感谢你。要感谢的人太多，别忘了有一个人是自己。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持续关注，我们明天再见喽。 恍然掩盖不住的白发，染过几遍已坦然，笑那成熟更潇洒，就只想今年累月仍静静躺，不舍的宝贝放不下了又塞满，虚度时光才恍然，歌与鼓声都沙哑，若留不住就放开，让命运自己回想，老地方走过了千山万水的游荡，回头看最幸福的是平凡，给我痛，给我伤，